首歌是林忆莲，叫做《纸飞机》。她的声音和善到我们从这首歌里面看到她满身闪烁着母性的光辉，因为整个的感觉呢，就让人想瘫软在地板上，或者瘫软在某一个人的怀中。继续接下来林志炫《心痛的感觉》。 是什么留住了我的眼泪？是天上的星星，还是霓虹灯？又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仰起头不流泪。忍住了我的伤悲，是街上的行人，还是夜色太美？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一个人不留。 不会有人否认林志炫在唱功上的出类拔萃，但是在感情的把握上呢，则见仁见智。有人觉得他太过深入，让身边的人难以进入，或者说有点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另外一些人则觉得说他的歇斯底里好像正好可以诠释歌曲当中的某种情境。这就是听歌的主观性，包括我讲的话和你们正在听的时候所想到的东西。继续下面杨千嬅广东版本当年称霸香港乐坛的年底颁奖礼，而国语版呢好像并没有太多反响。小城大事， 他在世界上最后的照片，我吓一跳，那么像我的脸，然后我才发现似你无名指长情的曲线，一段感情能有几个十年，感谢你让我快乐过的每一天，站在你身边，活在他影子里面。是错误的时间，没对错的迷恋，为了回忆我把感情当誓言。

李安的《卧虎藏龙》不仅让他自己及剧中的所有的演员站上了奥斯卡的舞台，更是因为主题曲《月光爱人》让歌手 Coco 李玟有机会成为了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表演嘉宾。刚才这首歌现在听来呢，依然是韵味十足。继续王晶放音乐，下面的歌张学友《回头太难》。 过了这一夜，你的爱也不会多一些，你又何必流泪，管我明天心里又爱谁。我的爱情有个缺，谁能让我停歇。痴心若有罪，情愿自己背。让我挽回完，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你的永不后悔，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可知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一生的爱回头太难，苦往心里藏。情若不断，谁能帮我将你忘了。真的爱回头太难，情路更漫长。从此迷乱，注定逃不过纠缠。我的爱情有个缺，谁能让我停歇。情愿自己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可知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一生的停歇，痴心若有罪，情愿自己背。 正在收听到的是王晶放音乐，她入围过很多次的金曲奖最佳女歌手，但到现在呢，还没有真的把那个奖杯抱在手里过。Annie 戴佩妮忠诚于创作，忠诚于自己的感受，这首歌叫做《挂在半梦半醒之间》。 贪玩的三角线，又狠狠贴在额头上面。 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亚奥之星，或致电0108014300。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放开陈旧的往事，看见一身沧桑，走过陌生的地方，我回到异乡，风吹得太狂，我感到有点凉，我在乡愁跌倒，从陌生中成长，未来旅程却更长。我想到北方，孤独地眺望，我知道， 乡愁一跌倒，从陌生中成长，未来旅程却更长。 又是老旧的声音，听到它发出第一个声响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沧桑感。十年前是这样，二十年前是这样，十年后和二十年后，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带出的依然是如此的感觉。这是张浩哲的作品，叫做《北风》。下面是在演艺圈当中，或者在歌坛当中，其实占了很大一部分姓氏的姓张的歌手，继续张清芳。他其实永远带给大家都是甜美和高亢两种感觉。而接下来这首《花与夜》，其实如果你呢还能够记得当时 MV 当中的样子的话，我们流露出的呢也是意境当中的美好和甜蜜。今天的王晶放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就算醉，原谅我，你更陶醉。